僵尸先生第二部，原著黄英、骆泽之、黄炳尧，后期志聪，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第35章，上文我哋讲到九叔佢哋听到婷婷俾衙门捉咗，俾四个姨太老屈，咁九叔一披件长衫，准备带住文才同秋生出门去啦。咁秋生啊掹掹九叔，师傅啊，跟住用只眼瞄瞄小红同佢盲中眼嘅娘亲。九叔一见到，沉吟咗一下，跟住就吩咐讲啦：秋生，文才， 系师傅， 我点啊？师傅， 文才顺住九叔嘅眼嚟望望过去，见到小红个娘亲，亦都好醒目咁收收声啦。咁听下师傅点讲咯。九叔嘅吩咐讲啦： 你哋先带老太过村头嗰个土地庙嗰度，我去衙门处理一下，争取我哋今日搞掂范二壮啊。 秋生就讲啦：喂，唔系喎，师傅，小红佢去土地庙啊？咁啊， 系咯系咯，师傅，咁啊，小红同佢娘亲去土地庙，咁啊，小红怕唔怕咩噶？ 九叔个拧拧头，喺袋里边揞咗盒朱砂出嚟，用毛笔一染，向住个油布遮一点，然之后凌空画咗道符，讲咗声 急急如律令。 好啦，你带佢过去先。师傅啊，咁你一个人去得唔得噶？ 笑话，师傅一个去唔得嘅咩？呢啲咁嘅嘢又唔系打交，唔知讲到打交嘅话，你两个打得喐啦咩？ 秋生同文才摸摸自己身上啲伤口，唉，琴晚啊真系险过剃头。你话如果唔系有哥及时出现啊，咁啊真系渣都冇啊。文才讲啦， 嘿，咁啊都系师傅锡我哋，咁啊应该冇问题啩系嘛？ 公道自在人心，点会有问题呢？ 系啦，你哋买啲溪钱，记得噶喺土地庙度装三炷香，四方同后土都要点蜡烛。 哎呀，得啦，师傅，呢啲我哋识噶啦，你快啲去啦。小红娘亲就讲啦， 系啊，九叔，我哋两母女真系多得你照顾啦。嗰个任小姐嘅清白为主啊，我哋冇乜嘢嘅。 系啦系啦，师傅，我哋识照顾老太噶啦，你快啲去啦，快去快回啦，我哋喺土地庙度等你啊。 好，吩咐完之后，九叔一甩衫走，大踏步咁行去衙门方向啦。嗱，城镇咧就唔系好大，你话要揾衙门咯，路在口边，问问就到噶啦。而且今日真系唔使揾，路上面不断有好多好多嘅街坊都往住一个方向奔过去。九叔个心谂，啲街坊啊中意睇热闹，而琴晚巡捕房嗰啲大哥将宝少啊同埋怪老子两条尸运翻去嗰阵咧，应该又惊动咗唔少街坊噶啦。而家咁早晨蜂拥而至嘅方向，一定就系衙门啦。随即嘅大踏步，跟住啲街坊系咁行上去啦。一边行，仲一边听到啊啲街坊喺度议论噃。呢个啊讲： 喂喂喂，你听唔听到啊？何老板屋企出咗大事喎！ 吓咩大事啊？我琴晚听个女人讲啊，何老板个侄女啊，另一个镇嚟噶，啱啱死完老豆，过嚟投靠何老板啦，点知啊？哼，勾结我人啊，谋家产啊！ 另一个喺度讲啦。 喂，话就唔系咁讲喎，我啊听讲啊四个姨太啊，个个都正靓白净嘅，见到何老板诶咁耐都冇仔生，应该咧就四个婆啦，谂住做低何老板，分翻份身家贴啲小鲜肉噶嘛，喂你都会咁做啦系嘛？ 九叔喺隔篱听到头都拧埋，冇办法啦，加紧脚步行上去啦，而啱啱行到一半啫。就见到榕树头隔篱围住堆人，听到啲闹人声啦、狗叫声。九叔本来唔想惹麻烦噶，偷眼一望，咦？呢、这个咪今朝早嚟嗰个来福管家？只见到个来福管家只脚啊俾一狗咬住，攞起支木棍啊想兜头劈落去嘅咧。呢只咁嘅土狗又醒，眼见住碌棍啊系咁拨落嚟，一松口，扑一声，支棍啊打空咗，一个屈尾手。跳咗来福管家背后，一啖就咬落个屎忽就到。来福管家怪叫一声啦，揞住个屎忽，只见到只狗一撕一咬，来福管家嘅腰度咧，停铃铛铛跌咗好多铜钱落嚟。咁大家见钱去执啦，只见到来福管家恼羞成怒，执起两只棍，眼见就要剥落只狗度啦。狗叔啊见到都系一条生命嚟噶，上前一揽，手一捉，捉住咗来福管家只手啦。 嘿，做乜咁大火气啊？ 啊，月九叔啊，你系？ 系啊，我准备去衙门。 哼，你又准备去衙门啊？衙门就冇乜用噶咯。听讲啱啱啊，袁太爷啊，真被啊张直任小姐啊收监噶咯。我啱啱出嚟谂住攞锁匙咧，一边只衰狗咬我只脚喎，睇下我今晚包唔包咗链啊！ 九叔一窒，只手用力嘅链， 咩话？咁快盘？ 来福管家就手一捅，木棍啊跌落地，咔咔一声，而对面只狗咧对住来福管家就系咁都吠。九叔摸摸只狗，只狗见到九叔咧，即刻就唔叫啦，好乖咁啊缩咗喺九叔隔篱。 吓？呢只狗系你噶嘛？ 九叔冇理佢，继续追问啦。冇证冇据，点会咁快判噶？有咩证据啊？来福管家痛啦！ 唉，九叔你晒力啲，我拉你讲啊！依家啲棺材咧，边拉你讲咩证据唔证据噶？系嘛？最紧要系晒啲钱，咁咪得噶咯。 正一啊，鬼拍后尾枕。九叔啊，霎咁起身， 使啲钱， 随即啊望望地下啲铜钱， 诶，唔关我事噶，我都系受人所托噶咋，呢啲钱系我嘅，系啊，依三少奶打伤我个， 九叔咁哼咗一声，调转头走啦，只狗啊又准备上咬来福管家咯，来福管家见势啊，一拎拎嗰只木头，一棍又想扑落去啦。当咁一声，只见到银光一闪，木头已经被锯成两半。一睇之下，原来九叔啊，揞咗粒铜钱出嚟，用手指一弹，就弹过木棍嗰度，劈到木棍变成两段。来福管家吓咗跳，望一望九叔，九叔啊义正辞严咁望住来福管家讲啦：， 你睇呢份不义之财，连只狗都睇你唔起啊！ 来福管家蹲喺个地度噶嘛。一见到咁多街坊围住自己，阿条气又唔顺咯。 乜乜嘢不百义之财啊？啊，唔通你啲钱啊够干净吗？你睇你一嚟到啊，唔系呢只老板啊，嗰只老板啊，请你饮茶吓、啊，你唔系为咗钱啊，倾生意啊，你使咁？你唔好咁清高啊！话你听，我俾面你啊，叫声你九叔，唔俾面你嘅话， 唔俾面又点啊？ 你又即刻同我躝出呢个河宅，本身呢朝头早啊，我见到你啊风尘仆仆可怜你，俾你住多一两日执行李，依家又唔使执啦，我依家就即刻去售楼话你知。 一边讲啊，一边啊躝起身，哼咁样样，趾高气扬啊走啦。只狗啊仲想追上咬啊，狗叔一拍个狗头， 狗仔，估唔到你都有啲正义感噶，呢啲咁嘅人唔好同佢一般见识。 只狗啊望住九叔，突然间伸条脷出嚟，只眼好似眼泪汪汪咁，想喊咁。九叔心里边一窒，奇啦，又望望只狗啦，见到只狗啊身上边有伤嘅，只脚上面呢仲绑住块布，好眼熟下噃。一拍个头， 诶，你咪先嗰两日文才救嗰只狗仔？ 只狗好似听得明咁样啊，哇哇哇咁样啊应九叔啦。九叔一见到佢眼神，心里边啊灵光一闪，随即啊左手画符，一拍拍落个口头度，口中啊默念一句咒语，只听到喺脑海里边一把声啊应出嚟： 九叔，系我啊，九叔。 吓，武时威， 系啊，系我啊，九叔，九叔救我啊！ 九叔突然间擘开只眼， 你点解喺度噶？哎呀！你个灵仲未俾人换翻去， 脑里边嘅声啊又喺度响啦。 九叔，嗰晚呢呢、这个镇嗰个宝少啊，同嗰个咩嘢宝老师啊嚟到我哋清水镇，咪谂住请我饮茶，系咁问阿表妹佢屋企啲事，我就冇点讲啦，我头一晕啫。第二朝醒翻，我晕晕顿顿咁，见到自己变咗只狗啦。嗰日啦，我认到嗰个咩宝老师系嘛。好在被文才救咗，如果唔系我俾佢一脚踢死咗噶啦。 跟住咧，咁你唔讲， 我都想讲，不过我揾你哋唔到，有时啊清醒，有时啊唔知自己做紧乜嘢，浑浑噩噩咁咯。 咁你点解要咬嗰个来福管家？ 嗰个啊，扑街唔系好人嚟噶。 跟住 呢只狗呢就将啊唔系，应该系讲啊，俾怪老子用换灵术换咗去呢只狗身上嘅武士威，就讲俾狗叔知，就喺琴晚月光呢啱啱最亮嘅时候，佢突然间清醒咗，咁啊见到自己表妹呢喺何家大宅嘅出嚟，一边行啊，一边俾啲官差都压住，后边嗰四个姨太啊系咁度住佢，指住佢嘅头系咁啊闹。婷婷就被人闹到一边抹眼泪，件衫都被人扯到潮晒，跟着见到那个不知是四姨太还是三姨太暗中塞了很多钱给这个来福管家，还隐约听到叮嘱你的来福管家听日再收楼，还叫他不知在哪个仓库里拿一大堆礼物送给阮太爷，叫这个阮太爷判婷婷谋财害命，分家的时候自己分多一点这样。九叔一听到这里真是火都来啊，发一声一起身，点知起身呢个头啊发发，梗系啦，蛇毒啊未清㗎嘛。毕竟血浓于水，武士威呢虽然平时勾硬硬，见到婷婷表妹系咁俾人恰，自己咁嘅心细，而面前唯一嘅希望呢就系九叔啦。九叔啊揈揈嘅头，对住只狗仔就系武士威呢咬咬， 我哋去睇下佢究竟搞咩花样。 随即呢，九叔同武士威即只狗呢一人一狗大步就行去公堂嗰边啦。只见到衙门前边人头涌涌，好多街坊啊三姑六婆啊一隻隻逼咗门口喺度睇热闹，人都未行到过去啫，就已经听到里面好多女人喺度吱吱啾啾骂个不停。九叔諗住拱开啲人群啦，拱啊拱唔喐。呢、这个时候呢，阿武士威呢即係只狗呢係咁咿牙崩手。啲人一见到哇边度嚟只土狗啊，要想咬人㗎嘛。即时人群就分开啦。九叔见到武士威就係只狗呢拧拧头就笑啦。都系你啲官威比较大啊。呢啲场面係你惯嘅呢。只见只狗仔呢拧转头望望九叔，伸条脷出嚟嘿嘿咁样。九叔的笑容一收， 入去啦！ 只见到元太老爷咧，就坐喺个公堂上边，隔篱有个留住杨咩叔嘅柳计师爷咧，系攞住张状纸咁嘢，系咁读紧。婷婷跪喺正中间，两只手啊俾枷锁扣住，隔篱咧企住四个女人，个个着住啲七彩旗袍、茶枝当粉，有一个矮细啲嘅咧，个肚啊仲微微有啲隆起添。 扑你个街，何老板有个母仔生嘅？ 九叔啊，眼珠一碌，知道大概系咩回事啦。只见到袁官老爷一拍惊堂木，啪一声， 哎，冇嘈，台下范夫人是否任一庭啊？ 婷婷啊，担高头讲啦， 我就系任一庭。 你四位舅母状告你勾结外人，谋害亲生舅父，你可知罪？ 婷婷嘅双拳一紧，担高个头， 冇，我冇咁做。 哈，你个死妹丁，仲话你冇咁做？你睇你无啦啦屋企死咗老豆，我哋老爷可怜你啊，接你翻嚟咋？估唔到你系勾结外边啲人。哎呀，我哋老爷死得好惨啊，大人。 另外一个又喺度嘈啦。 咪系咯，边个好似佢咁贱格嘅？明明就系外嫁女啦，我听老爷讲啊，又话呢个唔嫁，嗰、那个唔嫁咁，咧第一日嚟到咋，屎忽都未坐热咋，就去茶楼度帮手，吓扮晒妹仔咁，搏乜啊佢？你以为茶楼有你份咩？我拉你讲啊！你又唔好以为扮晒乖乖女咁，我哋又觉得你又好人，就俾你呃咗噃。 婷婷拧转头就讲啦， 二舅母系舅父当时同我讲噶，佢话我以前虽然系千金小姐，但系依家爹都唔喺度啦，应该去茶馆度从低做起，学下点样服侍人，因为我要嫁住好人家。 切，好笑啦！你系千金小姐，又要嫁住好人家，嫁咗好人家啦，仲系少奶奶啦，使乜嚟做妹仔博好感啊？明明是舅父叫我咁做嘅。哎呀，你舅父都唔喺度啦，你讲乜都冇用㗎啦。三舅母，你咁讲咩意思啊？舅父话係你讲㗎喎。 我边有讲过呢啲咁嘅嘢啊？我都系女人，做女人啊，梗系嫁个好嘅夫郎，享下清福。你睇我十指不沾阳春水噶，我又点会叫我哋老爷要求你呢个千金小姐去做埋啲妹仔下人嘅工作呢？喂，你冇屈得就屈噃，而家你系最大嫌疑啊！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啪一声，惊堂木一响。肃静！公堂之上，岂容你哋在此喧闹啊！本之源都未讲嘢咧。范夫人任一停。 呸！ 边个批本官啊？ 求叔两步踏上前。批你，案都未定，乜嘢叫范夫人啊？ 哦，堂前又系边个？做乜见到本官都唔跪啊？ 婷婷听到呢把声，一拧转头，见到系九叔。唉，只见婷婷嘅蓬头垢面，木实个嘴个样好坚强嘅，一见到九叔嚟咗啫，啲眼泪啊，忍都忍唔住，噼哩啪啦咁流落嚟，啱啱嗌一声： 九叔，喂，你系边度死出嚟嘅野男人啊？哎呀，估唔到你呢个小贱人，除咗勾结外人之外，仲有个咁老嘅喎，好心你又揾个后生噶啦嘛？ 八婆，你讲咩啊？ 系呀，仲话我八婆添？ 几个姨太啊，对住九叔轮番轰炸啦。九叔啊，本来又唔识闹交乜仔嘅，正所谓三个女人一个虚，好佬啊怕烂佬，烂佬啊怕泼妇噶嘛。依家仲有四个。九叔个当堂气血翻涌， 你自己未讲出啫， 只觉得蛇毒攻心，豆大粒汗喺额头度系咁掉落嚟。只见到前面矮啲嗰个好似系四姨太嘅人啊讲啦： 呢位九叔系嘛？我见过你，我话老爷都多鬼余嘅，我啊早就有咗佢个骨肉噶啦，仲要嚟求咩子啫？你啲咁嘅神棍啊！哎呀，大老爷，你作主啦！第一日就话嚟睇风水吓，睇到第三日都未够咋，我哋老爷都去埋啦，睇乜鬼嘢啊神棍！ 九叔一听到人哋话佢系神棍，当堂激到想呕血咁仔啊！而呢个时候咧，婷婷霎一声就起身， 你好啦，你话我就好啦，你唔可以话九叔噶。哎呀，咁紧张做咩啫？你仲话佢唔系你男人？呢个咁嘅老爷爷啦，哎呀，我知你冇咗阿爹啫，你唔使揾个，你唔使揾个好似你阿爹咁男人啊嘛。 婷婷听到呢度，理都唔理啊，一起身成个头撞落去啦。 喂，你想点啊？ 隔篱啲牙差见到啊，本来跪得好地地，而家谂住吓反咬一口添。出边啲街坊啊睇热闹噶嘛，咦，喺度起哄啦！你只见啲牙差一揿住婷婷，四个姨太仲系唔放过佢啊！袁太老爷咧气定神闲咁啊，坐喺个案上边，好似睇戏咁啊！九叔同婷婷依家惨咯，正所谓人言可畏，你一言我一语咋？九叔个心谂自己俾人闹神棍都冇计啊，婷婷啊未嫁人。真系一身清白就咁委屈啊！咁啊真系大够镬噶啦嘛！咁好啦，事情跟住落去又点发展呢？我哋下次再讲。